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七集，木生微微蹙眉，原因是夸赞柳福一触到了他的逆鳞。但他眼里冰冷的杀意如被风刮散了，逐渐转变成促狭的笑意。他慢慢伸出手指，有意地触上了妙妙的唇，柔软冰凉。妙妙宛如被施了定身术一般，浑身僵硬，只能感觉到他冰凉的指尖从他的下唇角开始，沿着唇形一路勾勒，最终停在了唇珠上，手法轻柔，宛如情人之间暧昧的小小意趣。林妙妙浑身汗毛倒竖，联想到杀人分尸前的比划。 林小姐抖什么呀？ 她无辜地抬起眼，抬手为她展示指尖鲜艳的一抹红。 你的胭脂涂到外面去了，像是刚吃了小孩一样。 说罢，她露出一个笑容，像是一个明朗又顽劣的少年与他开玩笑。林妙妙的脸瞬间涨红，这该死的柳福一，看着他出丑好几个时辰，也不知道提醒他一下吗？捉弄够他的木生站起身来，丢给主角鸳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转身离去，发梢无比青春地跃动了一下。第一次与黑莲花交锋，妙妙已经汗湿后背，终极目标是攻略他。算了，能活一天算一天吧。自打林妙妙穿过来，她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起丫鬟们的围观。太仓郡是鱼米之乡，产的水稻颗粒饱满，粒粒分明。太仓郡小姐的待遇实在优厚，晶莹剔透的精米蒸得软硬适中，上面还撒了芝麻粒儿、花生碎，满口生香。菜品就更不用说了，凌鱼才16岁就有自己的厨子，顿顿饭四菜一汤，珍馐点心变着花样做。糖醋鱼用的是最新鲜的鲈鱼，肉质鲜嫩，龙井虾仁更是精妙。清明前后的龙井茶气味幽香，毫不逾矩地衬在饱满的虾仁下面，吃多少都不会腻。妙妙胃口好极了，面前的米饭碗迅速见了底，露出细腻瓷底上一朵精致的红梅来。她把碗一推，奇怪地发现旁边两个大丫鬟都呆呆地盯着她看。妙妙说， 看我干嘛？添饭呀。 丫鬟甲接过她那只圆溜溜的小瓷碗，喜滋滋地跟丫鬟乙咬耳朵。 小姐胃口好了，往常不是只吃一两饭还发愁吗？ 林妙妙耳朵却尖，瞬间就变了脸色。 开玩笑，一两饭怎么够吃？ 一两饭，也就是食堂阿姨半大勺的量。林妙妙终于知道为什么林鱼这么瘦了，大中午的，连一两饭都吃不下去，长此以往可不得修仙。与男女主角感情线无关时，系统会在角落装死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随他造作。这一点他感到相当满意，天天殚精竭虑地完成任务，要是连吃都吃不饱，实在是没法活了。他招来机灵的丫鬟甲，将手臂亲昵地搭在他的肩膀上。 那个厨房蒸米饭是不是都用那个？ 他斟酌了一下用语，比划道：“ 一个盆。” 丫鬟甲愣了片刻，也跟着比划了一下：“ 好像是有一个盆。” 主仆二人对视数秒，林妙妙欣慰地笑了：“ 那就好，下次吃饭啊，你把那个盆给我端过来，摆在桌上，我添饭方便，看起来呢，心里也踏实。” 丫鬟甲一阵无语。郡守小姐的丫鬟们发现自家小姐 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以前的小姐阴阴郁郁，自怜自伤，吃得少，睡得也不安稳，话少得可怜，脾气阴晴不定，见生人总是畏畏缩缩的。现在的小姐不仅饭量大涨，一睡睡到日上三竿，还爱说爱笑，有时候甚至爆发出驴叫一样的笑。察觉到旁人惊恐的表情后，立即掩住口，正襟危坐。小姐对此的解释是，经历了生死一线，你会发现淑女端庄、主人架子和那些伤春悲秋的小情怀都没什么用，活得好才是真的好。虽然听不太懂，但是似乎挺有道理。总之，狐妖风波过去后，凌鱼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度惜命、积极向上的小姐。林妙妙用宿命洗脑法说服了周围的丫鬟后，动作又大了起来，开始在晨光熹微的时候绕着后院晨跑了。天光还没有大亮，雾气茫茫，庭院里的矮树丛呜呜的一片，在白雾里若隐若现。林妙妙正跑得气喘吁吁，迎面撞上了一个黑乎乎的人影，竟是迷迷糊糊起来小姐的太仓郡守。林妙妙差点惊叫出声，眼前的胖子爹显然一肚子起床气，揉着自己被撞痛的胸口怒吼： 这什么东西啊，大草上的乱窜。 戴眯缝着眼将眼前人看清楚，吃了一惊： 哎呦，乖宝啊。 方才白老爷架子骂人的郡守瞬间软了下来，又是拍他的肩膀，又是摸他的脑袋，语气听起来急得要哭。 哎呦，儿啊，这撞痛了没有啊？ 林妙妙哭笑不得地扒了下来他的手，叫道：爹。郡守这才定下神来，看着妙妙热气腾腾的小脸和一身男士绸裤，吃惊道： 呀，儿啊，这是干什么呀？ 爹，我晨跑。 晨跑？ 郡守嘴里像是吞了个鸡蛋。嗯，我锻炼身体啊。郡守想了又想，陪着笑，非常小心地劝道： 这宝啊，你身体不好，早上多睡一会儿，这等到中午天气暖和了，是不是得让丫鬟们陪着你一起跑，好不好呀？啊， 不好。妙妙气笑了，熟练地对着家长满口忽悠： 爹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我吸收天地精华，有助于养身体的。 哦。 郡守和所有容易被子女忽悠的父母一样，闻言轻易地放下心来，一脸欣慰与幸福交织的表情。 哎呀，哈哈哈，那行，妙妙啊，你跑啊，你坚持跑。 他看一眼妙妙的绸裤，坚定道： 哎呀，别穿这个了，爹爹明儿啊叫人给你做条新裤子，上面有碎花的，可好看了。 妙妙哭丧着脸： 谢谢爹，碎花还是不要了吧。 那郡守笑得双下巴都出来了，眼睛旁边全是褶子。 好，那要大花的，大红花，趁着我家乖宝。 妙妙更加的无语了。柳福一忙于照顾受伤的牧瑶，主角鸳鸯躲在房间里卿卿我我，木生则忙于在外采药，三个人一时间都销声匿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